我们今天要分享在基督里的七个福分这个之前，那我们要分两次啊，这个星期还有下一个星期啊，那我们从七月份开始，今天七月二号啊，第一个主日，我们进到一个传福音的季节，弟兄姊妹，基督徒丰收教会已经进到一个传福音的季节。不单是我们早晨来这里祷告，来这里呼求神，将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带到神的殿中来听到福音，而且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将神的福音、神那美好的事情、神的救恩传讲给那一些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以致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福分让他们也可以来承接，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那在几个月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啊，从台湾来，他来了以后第一天他就带了一把菜刀来哦，他就说哎，啊，周涛，他说我发现哦，我去年回台湾以后哦，我去那个菜刀店啊，买了一把菜刀，哇，看牌子是日本制作哦 ，Made in Japan 哦，他说这个材料非常的好，非常的利，他说我用的非常的爽快，都不需要磨，嚯、哦，我想。哇，不得了，一把菜刀都不需要磨，那太好了，可能这家日本公司、哦、除了那个他要打垮所有的菜刀的那个行业、哦、只剩下他一家以外，因为都不需要磨也用不坏，可能他自己以后也不要生存了，是不是、哦、我还要传给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传给她的子孙啊。但是我发现最近、啊、我在切牛肉的时候，怎么发现我这个牛肉切不下去了，同样的牛肉哦，大华99啊，大华买来的牛肉，同样的牛肉为什么今天就切不下去，结果我发现因为这个菜刀已经不利了，过去可以切，现在不能切。所以我们当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不是吗？有时候真的是当我们火热的时候，当人、别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邻居看到我们那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哦，他们真的很羡慕，哇，你传福音真的很简单啊。但是常常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感觉，说这个福音在美国真的很难传啊，我跟他讲了十几次他都不理我，他不要，或者、啊、这个太难了，算了吧，我跟他讲跟他不讲可能没有大的效果。那把菜刀已经炖了，那个牛肉还是同样的牛肉，都是神创造的人，但是我这一把菜刀炖了以后我就切不下去，不是吗？有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奇怪的想法，哇，听说神不一定拣选这一个人呢，哦，这一个人我跟他传，神早就不拣选他，何必浪费我的时间呢、啊？我还有一个更奇怪的讲法了，说神已经预定那个人就不得救，我万一跟他讲他得救以后怎么办，违背神的心意吗？弟兄姊妹，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今天要来纠正。当我们要起来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要影响别人生命让他们可以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要开始磨刀。弟兄姊妹，不但在这里磨刀，你回家也要磨刀，让我们这一把刀可以磨得利，不管是什么样的牛肉，三块钱一磅的、五块钱一磅的都可以切下去。那磨刀的过程，第一个我们自己要非常的清楚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是怎么样一把刀，哦，是 made in Japan 还是 made in USA made in China，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 made in God，有没有人阿们 Made in God， 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身份不一样，我们所领受到的那一个福分是不一样的，跟地上的福分不一样的。神在基督里面给了我们天上所有一切所领的福分，这个在以弗所书保罗写给不只是以弗所的教会，当他这一封信发出去的时候就是给所有的教会，包括今天 基督徒丰收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里面忠心的，愿意顺服神的命令，愿意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的，我们再一次来回顾，再一次来明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到底领受了什么样的天上的属灵的福分。所以今天我们是基督里七个福分的第一次， 下次第二次，那我们要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那我们今天只能包括三到七节可能啊。好，那我们一起大声的好不好，大声的来读这一段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这里讲到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七个很大的福分。好，我们一起来，第三节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救得早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常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乐其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使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颂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应据，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则等到神自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阿们。是的，主，我们要让你的荣耀得到称赞，降下那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明白神在创世以前，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些天上属灵的福气。谢谢主向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在读这一段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的时候，我刚才读的时候好像也有时候就打嗝，是不是啊？你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一口气把它读完。但是我们知道，当保罗他在写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的时候，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用希腊文所写的，他写的时候，这是三到十四章是后来这十四节人把它，我们把它分了啊，又把它企图翻成英文啊，但是这原来三到十四节是一个句子，是没有停顿的一个句子，不只是说保罗他有极深的那个文采，在这里保罗在这里他用一口气将他所在神面前所领受到的那一个神给我们的福分，一口气从三到十四节他一口气就把它赞美出来。这是有史以来不管是哪一个文字，那个时候在希腊文里面最长的一个句子，也是在圣经里面可以说是一个最长的句子，是没有停止的。他在那里赞美，他在那里赞美我们的神，这是一个带有启示性的颂赞。当保罗他被得救认识耶稣基督以后，过了差不多27年以后，他不只是经历了神，经历了神给他的福分，他的好处，而且他在这些经历当中， 他活出了神给他的福分，他的命令命定，以至于当他保罗在监狱里面给以弗所书给众教会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赞美，一个敬拜，是一个不止息的赞美。所以他在这里赞美，而且更赞美。当刚才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保罗在那里向众教会述说神的救恩，开启神的救恩的时候，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圣父他计划了那一个救恩。在第一章三到六节里面，我们就看到父神计划了那一个救恩。整一个圣经除了就是在神创造天地人类以后，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整个圣经，从上世纪第三章到最后，都是在讲神的救恩的事情。所以天父已经计划了那个救恩。当保罗在这里好像在那里是观看神的伟大的作为的时候，他在那里哇，神你为我们预备了那个救恩。所以他在第六节的时候他停止，他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他在那里赞美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所计划的。而且天父不但为我们预备了那一个救恩，神要抢救我们从那罪恶当中出来，神借着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圣子完成，就是圣父圣子就是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个救恩。当保罗看到那一个完成的救恩的时候，他在那里回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让我们可以得到洁净。就像我们今天早晨再一次领受耶稣基督的饼和杯的时候，保罗在那里宣告，在那里赞美说，叫神的荣耀要再一次得到称颂。而且不但耶稣基督成全了完成了神所计划的救恩，这一个救恩是有保障的，这个救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保障的，神赐下那圣灵做那保障，做那保证。当保罗再一次看到这一个救恩的保证，看到圣子圣父圣灵那三位一体的神在那里做那一个奇妙的工作，为了你跟我，为了我们这一些这样被那个 微笑不做到的这些人，天父计划这个救恩，甚至耶稣完成这个救恩，圣灵来了保证这个救恩。所以保罗再一次最后在那里赞美神，使他荣耀可以得到敬拜。所以这一个赞美是一层一层的赞美，这一个赞美是一层一层从往上面的赞美。不知道你有没有开过那个 freeway 那个15号，如果你从 Colorado 开始这样开过来，开到加州 Colorado 经过那个 Utah 开过来的时候，你就常常看到神那创造在那里，你就不自禁的就好像要你就停下来在那里看，哇，这个太美了，这个峡谷太美了，哦，这个山太美了，这个树林太美了。保罗好像一样看到神的美好的工，他不得不停下来说赞美神啊。然后你继续往下看，就看到哇，那一个大峡谷在那里，哇，太美了。保罗的心情就是这样。当我们如果真正明白那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停留在读经的上面。保罗在写这一个书信的时候，他是在那里，我相信是用声音发出来，在那里赞美，用声音发出来，在那里敬拜。所以这是一个赞美又赞美。而且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在这一个最长的句子当中，保罗向众教会启示，也就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来自耶稣基督神那里的这样一个给我们的福气福分，每一个有七个福分，就把它非常清楚的把它表达出来。从父神那里，父神拣选我们 让我们可以得到拣选，而且父神让我们得到做一个真正的儿子的名分。我们等一下要来讲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儿子的儿子的名分，这是从天父来的，他已经计划了好，你跟我他早就计划好，然后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得拯救。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救赎了我们，而且赦免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在耶稣基督里面，而且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奥秘。什么是奥秘？我们下一次下星期要讲，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奥秘。我们今天很多读了很多的 science， 我也读了很多 computer science， 好像懂了 computer science 的一点奥秘，但是你要不要知道神的奥秘？这个是超乎所有一切自然科学，这个是超乎所有一切我们所能够凭我们脑子所能够明白的。但是神让你跟我这样，这个 IQ 不一定很高的，可以明白神的奥秘，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得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产业、那个基业，然后圣灵给我们有印记，而且圣灵给我们凭据这个救恩，是属于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他的儿女。所以这里有这个七个福分，我们今天可能只有一点时间，前面 三个福分，好，我们来看一下。但所有这一些福分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在这里三到十四节里面至少有八处讲到 in Christ in his son， 在耶稣里面，在神的儿子当中，或者在他里面，就是在耶稣里面，所有这一个福分是借助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将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分给了我们，怎么给我们？耶稣基督就像好像一个 vehicle 一样。你有没有去过迪士尼来？这里的迪士尼来，我有去过几次，都带人去了，不是我自己玩，但是经历是一样。你开车开到迪士尼 land 的 parking lot， 你到了迪士尼 land 是不是？但是你要进到里面玩的地方，经历那一个 excitement， 就是你连 excitement 是把你送上去掉下来，或者冲水，这 excitement 还怎么样？ 有一辆车子嘛，你要坐上去，他把你载到 Disneyland 里面去，对不对？那辆车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当我们愿意进到耶稣基督这一个 vehicle 的时候，他就将我们从这个地上deliver 到天上，可以来承接天上的这样一个福分，就这么的简单，就这么的简单，不需要买 ticket， 不需要预约，没有时间的控制，迪士尼呢还要时间八点到晚上十点大概，没有时间控制，不需要花钱，迪士尼呢有$120，现在涨价了是不是？神只要我们愿意进到这一个 vehicle。耶稣基督里面这一个福分都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接受耶稣就可以领受这样的福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信心的根基，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得到福分都是在耶稣里面，因为我们接受了这样一个属天的福分，是借助耶稣基督，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领受所有这些的福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磨道，我们再一次要磨道，再一次要明白这些神给我们的真理，这些神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福分，而且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活出这些荣耀福分的生活，这个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常常我们不能带人信主，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够，因为我们没有做出好的见证。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神在他的生命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是有一个传福音的这样一个恩膏，我们说，但是因为他有这一个恩膏，是因为他在基督里面活出这一个福分，你知道吗？有一次我们去一个诊所，去一个诊所是一个针灸的中医的针灸诊所，那是一个弟兄我们教会的弟兄来了一个在Cal State 哪一个大学我忘记了，在 Cal State 那个做那个做事的很早台湾来的， 哦，什么 Master Degree、PhD Degree 什么都有。好、哦，那个他平时非常的骄傲的。哦，他拒绝那个基督徒来往的。但是那一天，他在那里等中医针灸了，等在那里外面等了。我岳母就坐在他旁边，就跟他讲耶稣。平时他不要听耶稣的，听到耶稣，哇、哦，不要跟我有联系啊。但是过了十分钟以后，那一个后来变成姊妹了，哎，他居然相信了耶稣，是什么样的魅力？怎样的魅力？当我们是活出一个耶稣基督样式的时候，人家所闻到的我们的气味就不一样。你相信不相信？真的，当我们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让我们真的是有这些荣耀的福分，可以让人可以看到他们要被受影响。后来那个姊妹一直信耶稣，在她生命最软弱的时候，因为她得了帕金森，后来最软弱的时候，她在那里还是呼求耶稣基督。你知道吗？如果她没有那一次的机会，没有得救，她退休没有多久，本来多好，在 Cal State University 退休以后拿的钱，你知道吗？比上班还要多。哇，很好的生活可以，但是因为那一个疾病，他很早去了天堂。如果没有那一次的机会，他不知道他去哪里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影响其他人，向其他人来介绍耶稣，邀请他们来领受这些极丰盛的天上的福分。一定要有人，就是你跟我，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季节，丰收教会开始传福音的季节，我们都已经有些工具已经预备好啊，预备好。好，等一下我们还有其他的见证要讲，我们要继续啊，这个时间。第一个福分就是得蒙拣选，来，我们一起来把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节来念一下，来，一起来。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是神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先拣选了神，你知道吗？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小朋友很可爱，他说：“牧师，牧师，啊，牧师，我要受洗啊，而且要成为教会的会友啊，哦，就是当然成为神的儿女了，对吧？啊。”那牧师要考他一下啦，小孩子啊，他说：“哎，你为什么要受洗？啊、哦，你为什么要受洗？”他说：“牧师啊，你知道吗？我常常做坏事啊，还欺负我的妹妹啊，我常常做一些坏事啊。但是我每次做坏事，我这样逃的时候啊，耶稣就来把我抓住，说我要相信耶稣受洗，是神先抓住了我们。”你相信吗？是你吗？神先拣选了我们，就像耶稣所说的，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当我们被拣选以后，当我们愿意这样享福的时候，当我们进到耶稣基督这一个 vehicle 的时候，进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你们会结果子，就是我们跟那个源头，那个创造的源头挂上了钩。不管是水源，将来你知道吗？将来水很值钱哦，啊，不管各个水源啊，不管什么源，矿源啊，或者什么，那所有的源头，神挂上了关系，我们必然要结果子，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而且，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在那里求问、求告神的话，神必要赐福给我们，赐给我们所求的。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星期天。今天早上8:50，我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向我们的天父求，说将那得救的灵魂给他自己的教会，好不好？好，阿们，阿们。有更多的哦，到时候我星期天早晨给你打电话，我5点就给你打电话，起床啊。 所以是神拣选了我们，而且是在创世之前。他这里讲到说，神在创世之前拣选了我们，这有没有奇妙？因为神在创世之前已经计划好，已经预备了耶稣，已经预备了那一些爱耶稣的人。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就是神已经将我们赐给了耶稣，神也预备了还有很多的人是要赐给耶稣的，叫他们可以看见天父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彰显的那一个荣耀。那个荣耀是什么？当摩西要求耶和华上帝说：“给我看你的荣耀。”耶和华怎么说？他说：“我要显出我的恩慈啊，goodness啊，然后我在你面前过去的时候，我要宣告我的名。”耶和华的名是什么？耶和华的名就是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不轻易发怒，是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个就是我们的神，这个就是神的荣耀，让神的百姓可以看见而且经历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神爱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神捐献我们在创世之前，而且这一个捐献成就我们，神以圣召召我们，这是一个呼召，这是一个 calling， 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啊。从大陆来的，尤其像我这个年龄的，我不知道很多大陆来比我年轻，当然哦，今天问宋姐，宋姐没有受过无神论的教育，太棒了，所以那个非常容易接受耶稣。那你知道吗？我过去的教育就是从小在小学、中学啊，一直到大学。就是你要做的 perfect， 什么都要 perfect， 你知道吗？什么叫 perfect？ 你说做的很好啊，我们这要评什么三好学生啊，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我不知道工作做什么，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我大家都给你评了，哇，周涛你这个方面太懒惰了，不行，不能做三好学生，所以要做的 perfect。 但是神给我们的呼召说一直要接受，因为神在创世之前他已经有这样一个旨意，他的恩典已经预备，说这个恩典是在万古之前，万古之前 the foundation of this world， 就是说在创造，神在创造宇宙之前已经在基督里面赐给了我们。那史布森，你知道史布森是很大牌的那个牧者吗？查理斯史伯爵，那个只不过这么 有一次开玩笑，他讲了，哦，他说还好啦，上帝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我。他说如果今天拣选我，看到我这样一个败坏啊，可能没名分。他是开玩笑，但是耶稣基督拣选我们，不再看我们，不是看我们的行为，不是看我们的表现，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所以这里说，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显现，才表面出来，就是神的救恩，他计划好了以后，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彰显，完全的实现出来。神已经将死废去，你最怕的是什么？很多人最怕就是死啊！但是我跟你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没有死。你说死啊，是啊，那是一个 physical 死，但是我们的灵魂不是那一个死，在圣经里面怎么讲？叫什么？睡了。哦，感谢主。是睡了，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醒过来，在空中与耶稣一起见面，然后还要回到这个地上，在千禧年还要统管。我要做彭莫纳的市长，太小，加州的州长吧，跟耶稣一起掌权，我们不会死。但是还有一种人，在启示录最后的时候，千禧年之后要遇见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一个死才是真正的死。我请那个Monica 放下那个 website， 你知道吗？每天有多少人死掉吗？这个 website 就给我们数字，到今天为止已经76000，差不多76000，具体跳76000人，这个时候已经过世。那一天有至少15万，全球15万人就死掉。但是弟兄姊妹，那个 那个多少人在这里是有信耶稣的？全球人 7.5 个 billion， 75亿。那信耶稣的现在统计差不多23亿。所以百分比来说还有很多人他们死了，但是将来弟兄姊妹死了就没有机会，将来要面对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要进到那火湖啊，那很热的那一个死，圣经上说永远的死，那个永远的死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死了什么都没有感觉，那不是死，那是个永远的活。活在哪里？活在那个火湖里面，多少的痛苦。弟兄姊妹，当这里在柱子跳的时候，每次我们去加油的时候，我来美国，哦，那个一 gallon 都不到一块钱，哦，加油很散块的，根本那个脑子都不动一下。现在是加油3块多，每次在跳的时候，我心都很疼。你看在这里跳，在这里跳，就像我们在加油的时候，那个 pump 在跳的速度是不是一样？是不是一样？我们有这样一个心疼。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舍，这个城市的，不要说不讲中文的，在这里 Pomona 估计，谢谢 Marian 给我们整理，估计有377家可能是华人的家庭，在 Pomona 还没有包括 Pomona 周围还有其他我们周围的城市，多少人是信主。弟兄姊妹，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呼召，给我们的命令，这个季节是要传福音的季节，让他们可以进到永生，让他们可以进到耶稣基督，让他们跟你我一样可以承接神在天上所赐给我们的这些福分。这些福分可能有些人认为太远了，是天上的，实际上这一些福分是超过我们今天人在地上所能够努力拼命赚钱所能够超过不到多少倍的那样一个福分，因为这是一个永远的福分，永远存在的福分，这是跟你我都是有关系的。神要兴起环境，将这些人，这些华人，我相信很多人从他的 last name 可以看出，不是原来在美国的，他们就像跟你我一样是移民。什么叫移民？移民就是搬家，从那个国家搬到这一个国家，但是神将华人从其他的东南亚不管哪一个国家搬到美国，不只是搬到美国这一个在世界上面最强大的，今天还是最强大的国家，最富有的国家，神将我们这些华人从其他国家搬家搬到美国，是要进到神的天国，承接天上的福分。你知道吗？当我还在国内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是第四代基督徒，我的外婆的爸爸，我听说他是传道人，我外婆外公他们都是信耶稣的，那 我妈妈从小他们就去教会，但是后来知道了嘛，解放了，所以这些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断掉，但是神他拣选，他预定，神兴起各样的环境，我在国内都很好啊，我在大学，而且留校啊，大学毕业学校硬要把我留下来，我说我不要啊，我要去拿一下研究所上班再好，留校留下来啊，做助教嘛，将来你可以升上去。但是哎，居然在国内有这样一个出国的浪潮，我也被卷进去啊，对不对？我在家里是独生儿子，我要照顾我的父母才对啊，我也被卷进去啊，我说哇，还要读英文，考托福，考 GRE， 我都不行啊，哦。就这样做去申请了，我那个在上海很多聪明人，我跟太太常讲， 我这个是上海三流的学校出来了，哦，那个很多名校出来，他们都在申请，都在搞出国，结果都搞不出啊。那甚至有一个人，我的同事搞到精神出了状况。但是神在这个环境当中把我就送出来，神预备不是我的行动，神预备甚至预备了所有的钱了，我都不要出一分钱，你知道吗？我在这里念书，神都预备，但是神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的，不是叫我来这里拿一个，只是一个学位啊，在美国公司上班啊，哦，好像很爽。神要让我得救，借助这样一个得救，这样一个搬家，神的恩典临到我，以至于当神的恩典临到我的时候，以至于我们可以向我的父母来传福音，他们可以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我这样第四代的基督徒。所以神兴起各样的环境，神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神会做那各样的环境当中，神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但是只有我们能不能配合，我们能不能配合神跟上去。所以在这里神有一个拣选，给我们都有一个目的，他要让我们说在神的面前成为那圣洁没有瑕疵。什么叫圣洁？就是我们分别出来属于神的，就 set apart，哦，set apart 专门属于神的。什么是无瑕疵？无瑕疵就是我们要献给神。什么献给神？就像旧约里面杀牛杀羊是没有瑕疵的那个牛那个羊，那我们今天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虽然我们常常要犯错，但是神却看我们，他说在神面前是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怎么看我？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神，他英文讲到 in his sight， 就是在神的眼中，因为神看到我们借助耶稣基督的宝血看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 perfect， 我们不完美，我们那些福音的朋友可能不完美，或者我们觉得，哦，他更不完美，但是神要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得到他，来得到。所以这个是得蒙拣选。那第二个福分，神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我们一起来以弗所书一章五节，这里来，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助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在这里我要稍微很快讲一个耶稣基督的故事，因为跟这个是非常有关系的。当耶稣基督，我们上次讲耶稣就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对不对？哦，他那个受洗后圣灵充满，然后在旷野四十天，然后受试探，他战胜了敌人，战胜了这个世界，胜过了试探。他在加利利，哦，做了很多的神迹，其实他的名声开始非常的大。然后他回到了哪里？他的家乡拿撒勒。啊，他到了会堂，犹太人的会堂，他拿出那个当然是旧约了，哦，那个一翻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啊，哦，我们今天叫六十一章啊，哦，第一节开始他就讲什么？他说，神的灵在我的身上，所有高高我，然后要来传福音给那些贫穷的，就是那些谦卑，哦，心里软弱的那些人，然后我要报告他们被掳得释放这样一个好消息嘛，是瞎眼的可以得看见，哦，欺压的可以得自由，而且他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神悦纳我们，就像刚才所读到的，神喜悦，神爱这样做，因为神爱我们。然后他说这件事已经在这里已经成全了，在你们之间已经应验，就是成全了，因为耶稣来了就是要成全神的这个计划。但犹太人很不满意嘛，对不对？犹太人很不满意，在这个故事里面，你做一个神迹给我看看吧，怎么样？耶稣讲了什么？耶稣用了旧约里面两个故事，他说在以利亚的热子有三年六个月的时间没有下雨，但是以利亚到了西登撒拉法那个镇啊，小镇那个城市里面一个寡妇的家里面，跟他要什么？要饼啊，对不对？我们知道读了那个列王记上十七章，我们就知道那个寡妇，神跟以利亚说，哎，已经拣选了我已经跟那个寡妇说了，他要供养你啊，但是他去了寡妇那里，寡妇说我缸里面才一把米啊，一把面啊，哦，我这个瓶里面才一点点的油啊，我要给你做一个饼给你吃啊，哦，我跟我的儿子都饿死就算了吧，我做给你吃。 以利亚怎么说？他说：“你缸里的面啊不会断了，你的饼、你的那个瓶里面的油啊不会断了。”哎，那个寡妇这样一做以后，居然呢、啊，寡妇啊没有丈夫依靠啊，没有人赚钱给她，她的面、她的油就不停了。在这里，耶稣讲什么？跟以色列人，不只是跟以色列人讲，你不信，你没有得到。他们拒绝弥赛亚，拒绝耶稣。神拣选，神知道，神预定，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寡妇，你去那里，因为他有信心，他这样的单纯的信心，你跟他要，他给了你，神继续的供应他。而且那个寡妇的儿子后来死了以后，以利亚怎么样？让那个儿子复活过来，又活过。哦，他说：“哇，这个真的是神人的、啊，他有这样的经历。”在这里讲什么？在这里讲到，不但神预备了这一些，神给人里面有一个信心。当这样一个信心被使用出来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福分就临到这个寡妇的家里面。今天你我也是一样。还有一个故事，接下来，耶稣在讲什么？他在以利沙的日子里面，在那个列王记下第五章那个以利沙的日子啊，哦，在那个亚述王手下有一个将军，叫什么？乃曼，对不对？乃曼生了什么？哦，英俊很厉害，生了大麻风了。在那个时候杀大麻风，哇，被人要丢掉的。他去求那个以色列的王啊，我、哦、帮帮忙，医治我。对以色列的王，他说我哪有什么能力可以做啊？对不对？所以他势力。衣服啊，我没办法做啊，所以以利沙听到以后，以利沙说什么？叫拿曼说：“哎，去约旦河里面跳进去洗七次啊，你这个大马蜂就好了。”那拿曼怎么说？那拿曼说：“开玩笑嘛，我是亚述啊，今天就是叙利亚嘛，我是大马士那个地方来了，你看我们那里绿化，那个没有污染，大马士的河多干净。”我跳到大马士还比较 make sense 嘛、啊、比较好像比较有理，跳到你约旦河里面去洗得干净吗？对不对？他在那里怀疑啊，他在那里怀疑啊。在这里讲什么？神预备，神指定，神也给人信心，但是他没有那个信心，没有。但是他手下有一个人啊，乃曼手下一个仆人啊，他说：“主人啊，居然先知这样讲了，你就跳下去试试看的、啊，你不省思嘛？你省思什么？你跳下去试试看，洗个七次看看好不好？”哎，他要约旦河就进去七次啊，到一二三四五六七，上来以后，他的大麻风医治，而且他的皮肤就像小孩子一样，那个嫩的、啊、白的像鸡蛋的皮一样，对不对？在这里讲什么？他可能没有信，但是他在他旁边有一个仆人在那里催促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常常我们看到有些人不愿意接受，好像没有信心。我那大马色的河比你还要好吗？对不对？但是有那一个仆人，当我们带着一个仆人的心，愿意去扶持那一个人，愿意去栽培那一个人，愿意去帮助那一个人，那个人要 下到约旦河七次得到洁净。所以这就讲到我们相信神的时候，不但是神在预备，神给我们选择，给拿曼有选择，神也给我们信心，神也使用旁边的人，你跟我要促成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神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一个预定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家说神有一个小抄本啊，这些人的名字在上面，他们是要得救，哦，没在上面就没有得救。预定在这里讲到，就是说在过去是已经完成的特别的一些事，但是这是只是针对那些已经得救的神的百姓。你跟我所讲的，没有一个人预定不得救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我不会丢弃他。”神赐给耶稣，就是你跟我，而且那些没有信的人，我们要让他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那神也给我们自由的意志。什么叫自由的意志？就是神造我们的时候不是一个机器人，神给我们心思意志、情意，然后又做决定的这样一个能力。神给我们选择，我们是一个灵人，可以做选择的。所以彼得后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主所应许的常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眼、其实不是单眼，那是神宽容我们，不愿有一个人承认，乃愿人人都悔改。那所以我们在这里把这个预定、所谓的预定论、不管你过去的认识多少，我要表演给你看一下。好，我要请人来帮忙一下。你在这里看到上面有一个图啊，在这个 house 里面、在这个 house 里面有一个 party， 有一个宴席，很多人在里面，很热闹。哇，这个小孩子去那里一看，旁边可能也看得进去。哇，那里在跳舞啊，那里在那个、很丰盛啊。就像我们上个星期，是不是上个星期啊 ？Father's Day 还是在上个星期吗？哦，就是哇，吃得很丰盛啊。我再去看，然后上面有一个标志说 ：“Whosoever will may enter”， 就是说无论谁愿意就请进啊。好，来，你想象一下，这里是一个房间哦，这里有宴席，我请一个比较壮眼那个翔哥来帮我扶住。这个是这个门呐、这个是这个门，你看到没有？这个是这个门，啊、这个是这个门。然后这里的道具稍微再准备一下，对不起啊，哦，你要看看、你要不要进来哦？还是你已经进来？我在这里，这个是过去的我，过去的我，哦，过去的我根本不知道这一个，但是我来美国以后，有人跟我介绍耶稣，我过去也听到有上帝，但是耶稣是谁？我不认识你啊，你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哦，要听有人说有永生的生命啊，接受耶稣。我在那里思考啊，哪有上帝啊，对不对？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啊、但有人了、吴牧师，来，牧师在跟我传福音。哦，就像那一个仆人一样，跟乃曼说，试试看嘛，试试看。神爱你啊，对不对？我在那里看啊，哇，哦，是啊，有一个宴席啊，我在这里转来转去看 ，whosoever will make enter， 无论谁愿意可以进去，干什么？哦，那里有 party， 是 free party，free lunch， 好、走来走去，犹豫不决，好、有天说，哎，那我就进去看看吧，进去看看，哦，这个门就开了，很小心，门就开了。结果发现了、里面真的是 party 啊，很热闹啊！遇见了吴牧师，两个吴牧师 Amy 啊，吴妈妈这些，还是放在那里，对吧？所以我就啊，宴席嘛，哦，就像那个去酒席一样，哦，那个名字的那个你的名片呐、都在每个桌子上面呐、哦，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嘛。所以说，哦，有没有我的份呐、哦，里面人那么多，有没有我来看看呐、哇，不错啊，这一桌不错啊，有龙虾了，哇，这么好吃的啊！哎，怎么有我的名字？周涛，居然在宴席的这个桌子上面，那个座位那个时候还空着，是留给我的。哎，怎么有我的名字啊？哎，奇怪哦，我不进来，我真的不知道哎，有我的名字啊。哦，不错不错不错，啊，吃得很饱嘛，对不对？啊，那个。吃完饱回家，看开门了，我出去了，就一开，来开门看的话，这个门后面写了这一个，他说 ：“Foreordained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在创世前已经预定了啊！上帝啊，你在创世前已经预定，已经有我的名字，已经知道我的名字放在这里，就等着我来拿。”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在创世之前已经预定你跟我成为神的儿女。神在创世之前，他也预备 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只要他们愿意，神给我们每个人有自由意志的权利，愿意把这个门开开，进到那里。这一章是谁的？圣洁。这一章，杨姐。这一章，还有那一些在这个上面的波摩纳的华人弟兄姊妹，神为他们预备。谢谢，谢谢翔哥，神为他们已经预备。我们要去跟他们讲，跟他们讲，开这一扇门进来，领受神的福分。而且这个福分是让我们得儿子的位分。什么叫得儿子的位分？今天我们做中国人真的讲起来很幸运啊，对不对？你脑子都不动了，哦，你父亲的产业就是你的，是不是？哦，我回上海，我父亲常常讲，我爸爸，你上次给我买东西，我欠你100块人民币，我今天还给你。他说不要了啦，哪有这样的？我的都是你的嘛，对不对？这很自然，是不是？中国人，但是在罗马。在保罗的那个时代，在罗马的文化当中，你生出来的儿子不一定就是可以承受你那个父亲产业的那个儿子， 跟那些 slave 奴隶一样，都在那里被教育，看看这个儿子是不是争气。到某一天，父亲觉得这个儿子可以来承受他的产业，他要有一个 celebration， 有一个纪念，有一个典礼，说这个儿子可以成为我的后子。就是他有那个 sonship， 那个 headship， 就是说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真正的成人了，可以来承受我的产业，有继承权。所以在法律上面他是合法可以拿我的产业，就是说从那一天开始他是一个新的人了，是一个新造的人，不是过去的没有继承权的。而且如果他过去表现不好，他欠了人家的一些债，哦，如果是甚至那个 slave，他家里的奴隶啊，都可以那个来变成他的继承人。所以一切那 slave 原来带来的那些旧的那个棉袄啊，哦，棉被啊，臭臭，对不对？全部清光，因为你不一样，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叫得儿子的名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得了这个儿子的名分，是一个新的人，是神的产业的。过去所有一切的债务，所有一切的罪孽，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已经完全的勾销，所有一切过去的肮脏，就像那个 slave 奴隶的那个所身上的那个包裹那个臭味，神的宝血完全的遮盖，完全的洁净。所以得儿子的名分，在加拉他书保罗就写得很清楚，4章1到7节。好，我们来念一下，然后我们要结束。来，一起来。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则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乃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住神为后子。我要请敬拜团站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再一次来思想神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天上属灵的这些福分。虽然我们今天只能讲到父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两个福分，一，神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二，神预定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因为神爱我们，因为神喜悦我们， 因为神愿意这样做，只要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他都给你我。今天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有这样一个福分。但是神今天说，耶稣说，是他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他。但是我们今天跟耶稣有一个连结，他可以分派我们出去结果子，让我们活出神给我们这些福分，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有一个天上的那一个果子。不只是为我们，不只是为我的儿女，不只是为我们的另外一半，神要我们将这个果子分配给我们周围的，在 Pomona 地区的，从华人开始，377家可能是华人的家庭，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到福音。这是基督徒丰收教会搬到 Pomona 的目的，这是神的心意。这是为什么你跟我可能要开很长的时间来到这个地方，可能在你的周围有很多的教会居住的地方，但是神把你跟我放在 Pomona 这里，为了这些华人，或者在你的周围的朋友当中，在你的公司，在你的邻舍当中，还有很多没有听到福音的，他们需要福音，他们需要天上的这些祝福，他们要进到神的国度。因为在神的宴席的桌上，不只是你跟我的名字在那里，我相信也有他们的名字在。有没有人去邀请他们进到这个宴席当中？这是一个福音的季节，我们在这里已经预备一些福音的单张。等一下我要请弟兄姊妹一起上来，你就轮流的两边的这两边上来，来拿这些单张。不要怕你拿的太多，你可以放在，你可能说我不知道我要给谁啊，你可以放在你的车子里面，放在你的办公室，放在你随时可以拿到的地方。神会给你机会，神会给你机会，给这些福音的朋友。然后我们会从邮局将这些单张寄到在 Pomona 这377个可能是华人的家庭里面，让他们知道在这里有一个神的家，让他们知道在这里有一群神的儿女在这里愿意为他们来祷告的。我们愿意花上时间来陪伴他们，就像耶稣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今天的时代很多的不安息，很多的焦虑，很多的压力，我们愿意来为这些人，为他们的家人，为他们的平安，为他们的健康，为他们心里所需要的来祷告，让他们来认识神，来领受耶稣基督里面的祝福。等一下我们先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然后 唱完以后，我就邀请大家，你就排队的上来，两边都可以来那个拿，不管拿多少。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要至少100张。啊，他今天有事没有来，那个随便你要拿，啊，全部拿光还可以继续去印。但是我相信，在这里有1500张这样单张，代表每一个世上的灵魂。神使用你跟我，有这样一个勇气，因为圣灵已经充满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的火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有能力起来，可以去传福音的。我们可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愿意去，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用这一首诗歌一点时间的敬拜，然后我要邀请两排，就是两边都可以上来。一段再来， 用真理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神火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那万国的荣华尽都是舍，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定恒守，引领我前行。和你心意，看万事为神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守，引领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是为神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 用圣灵的火来浇灌， 用圣灵的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神火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神事，受苦为小事，你的恩典站立。 是的，主，我们靠着你的恩典站立。主啊，我们看万事为圣事。主啊，我们看传福音就是你给我们的责任。主啊，甚至在福音当中，我们要受一些的苦委屈，但是这都不是什么，这都是小事，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那天上的美事。 弟兄姊妹，当敬拜堂在这里继续敬拜的时候，我邀请你可以前面来，两边这样上来，来拿这一些明信片、福音的单张，你要拿多少都可以。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工具，但在这里也表示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意愿，说每一张名片代表一个世上的灵魂，他们要来归给神。当我们这样愿意出去，勇敢出去的时候，好不好？来， 你的恩典在你的 灵魂手， 灵魂手 引我前行，我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并恒守引我前行，我自愿靠你的恩典站立，你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 是的，主，谢谢你在唱诗之前捐血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今天带着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能力、圣灵的那一把火，我们愿意起来勇敢地出去为你来传福音。因为很多的人那些庄稼已经成熟，你说你要差遣你的工人出去收割，出去结果子。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来差派我们，求你来使用我们。主啊，我们为我们手上的这些福音的单张来祷告，每一张福音的单张，每一张明信片都代表一个世上的灵魂。主，我们将它放在你的手上，主，你呼召他的名，主，我们相信你爱他到永远，你要让他成为你的儿女，你要使用我们成为你那传福音的管道。让我们带着这一个使命，让我们带着神你从你那里来的恩膏，来向人传述耶稣基督的福音。谢谢主，今天丰丰满满的与我们同在，求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式的交通，常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感谢主。如果你个人需要祷告的，身体上面或者各样需要祷告的，可以留下来，我们这里继续为你祷告。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去饭厅用饭。 Thank you.